红旗队的一个特点，说北京队呢就是严丝合缝的要打这战术， 是首钢队这完全像程序一样必须得这么打。哎，好球， 雷蒙 强打一个 突破啊， 27-22领先五分，第一节最后的7秒，小杨，哎呦，小跳步不错，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果篮命中了， 这个防守很松懈啊，对方就4个人站在篮下，没有人去看这个冲进来的赵百清，让他轻松拿到前场篮板，再压哨补篮成功。 亚尼斯好像这眼神都不是特别满意啊， 这个必须生气啊， 不是你们干啥呢？ 对，就是你打的不是一个说辽宁、广东、上海这个级别的球队，你其实这样的球队就怕的什么，就是你心态放松， 对 啊，就是没有把它当回事儿， 就怕人家100%用劲儿，你50-60%，那就不行。 当然，这个首钢队呢，应该怎么说也能用出6-7、7-8%的劲儿，但是就是你不能，还是不能放松， 松懈了还是？ 你想打得轻松一点，那么就是前两节把它摁住，领先个20-30分，你后面可能轻松一点。对吧？ 确实啊，首钢男篮现在，就是有位朋友说了，上一场赢了辽宁那么多分啊，当然是辽宁队有四大主力没上场的情况之下赢的，所以对球队这个评价还有一个客观的这种评价，实力到底有多强？实力现在没到那种啊，闭着眼睛都能把同曦给赢下来的，绝对到不了那个 程度。实力肯定是超过同曦很多的，但是呢 是， 就是你越到这种时候，越碰到这样的球队，强队遇到这样的弱队的时候，容易松懈。就是说，你再强调说啊，你今天这场球，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啊，要怎么样，要这个注意力集中。但实际上，你心里头自然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，我瞧不起你，就是你不行，你排倒数第二。 你看， 你不再给我上来以后，你看他给你。我就跟你咬着，其实当把你咬难受的时候，你有时候你自己发挥就发挥不出来了。那现在的命中率啊，两分球首钢只有，首钢还不错，53%，对方33%，但是三分球首钢是零，啊，就没有命中过三分球。 这个同曦进了3三分， 对，而且还又打这个3+1啊， 是，所以首钢队这个三分啊，第一节就是不及格啊，这表现，看一看这方硕啊。啊，朱彦希这种三分高手能不能是回暖一下啊？ 他们两个应该还都没有出手过啊。方硕只有一个、 哎、 有个上篮，好像是没进啊。 是对方，这个外援爱德华兹，好像第一节打的不太好，就给换下去了。 他还没有，因为他没有适应这个球队的比赛。 好的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激情赛场，康乐今天晚上跟篮球评论员刘潇老师一块儿跟大家来评球来看球，今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是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的一场较量，北京首钢对阵的是南京同曦，第二节开始了，首钢队在场上吉布森、方硕还有朱彦希、秋天、雷蒙，这边一个尝试的长两分没中，篮板还是被同曦拿下呀。 吉布森的这个投篮啊，还没有找到感觉。这边小打大，直接 三分 也是不中。 哎呦， 你看这个就是个人能力啊，个人能力的问题。就是你，其实他这个球打秋天投篮可不可以呢？可以，但是这就是你的投篮的准星确实是差那么一点，对吧？回过头来，你这边没有进攻成，那么篮板球抢的时候就容易犯规。首钢现在还是只有3分的领先，吉布森阵容啊是第一节末尾阶段的这个阵容。哎，吉布森自己运球差点失误，给到方硕， 方硕 3分 进了。 这个球方硕准备的还是挺充分啊，其实是个意外的进球，他没想到吉布森会脱手传给他。 对方还是杨浩哲，哎，出现了传球的失误。 这个也是实力有点弱的球队容易出现的问题，稍稍对方有一点这个进攻态势强势起来的话，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，这在配合当中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失误率会比较高一点。 是首钢队还是叫吉布森三分出手，对方碰着了， 也找杨浩哲一个犯规啊，你打我一个3+1，我也来一个试试，结果这个没投进啊，但是有3次罚篮应该啊。吉布森目前好像都是罚篮吧，得分的。